思念。一幅色彩缤纷但缺乏线条的挂图，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，一句独弦琴拨动言语的念珠，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。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，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。也许藏有一个重阳，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。啊，在新的远景里，在灵魂的深处。